猫山王真系惨，猫山王、敏迪同四小宝咧，同埋西流水热卖当中嘅。咁如果有兴趣嘅，真系可以睇一睇啦。咁嚟啦。咁讲翻啦，讲翻就言论自由。我同阿 Ben 少呢轮咧，就成日都倾紧一个话题，就系言论自由。如果咧香港冇言论自由，香港唯一嘅核心价值就系言论自由。如果香港因为语言俾人拉嘅话，要移民噶啦，要走佬噶啦，不能够喺度。我哋可以唔同意一啲事，我哋可以喺个网上大家搲烂块面啊，乜乜乜乜，我哋可以讲好多好多好多，亦都可以嘈好多好多。但系到最后尾，你都系言论自由问题。明唔明啊？即系好多嘢咧，言论自由就系香港人即系鸠噏啦嘅唯一嘅核心价值。其实冇第二样嘢嘅，民主我哋香港从来冇都冇过，民主啊，我哋香港从来都冇过，到今时今日越来越冇。所以咩香港核心价值啊、民主啊乜乜都唔系，系我哋得。唯一嘅咁多年能够拥有，由港英政府到而家特区政府，都系因为有言论自由。我哋可以话六八九系扑街，可以闹七七七梁振英二点零，可以闹袁国强乜乜乜乜，但系越来越被打压。我今日收到个网友，佢成日都探我嘅。走上嚟啊！得闲无事佢走上嚟同我倾几句啊，啊问下嘢啊咁。咁咧，我哋个政治嗰个观念可能唔同啦。其实我又冇问嘅，好少争论政治嘢。咁佢成日都会发一啲黄之锋啊，点样唔好啊？啊李柱明啊，呢啲大汉奸啊！啊而家咧，嗰、那个中国啊，李树峰啊，话人哋系即系前呢、這个。学生会长啦，就闹啦，佢话：哎呀，呢啲人啊，咁样讲嘢话支那，得罪十四亿人啊，冇好下场啊，咁讲一句说话就得罪十四亿人，你点知嗰十四亿人里面有十亿人有冇认同佢呢？你问过佢咩？啱唔啱啊？香港备受言论自由的打压，即是打压言论自由，你估这几年少咩？讲几件事啦，我最叻就讲啲事啦。我久不久啦，每两三个月我都会去一去出国旅行嘅，或者探仔啊，或者找朋友啦咁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？因为我都话啦，我坚持每一日一定买一份苹果日报，每一个礼拜一定会买本一周刊嘅。咁多年都冇放弃过，由我回流返嚟香港到而家九年啊，冇放弃过。以前喺大陆都买，而家更加添。咁当时呢，我个拍档阿黎生呢，佢就鍾意网上睇，就冇买。咁我就同佢讲，佢话悭翻嗰几蚊啦咁。咁我就成日同佢讲，我话如果你咧个个都悭嗰几蚊咧，就冇噶啦。即系份报纸冇资源冇人力，你食快餐你冇钱俾，佢就会越做越缩嘅。所以我坚持到今日我都买，咁一周刊就嚟唔使啦，买埋呢一期啦，佢都转咗手。咁我唔相信有香港有第二个肥佬黎。有啲人话：哎呀，付出好多，肥佬黎付出唔少。有啲人讲嘅萧若元为香港做咗好多，我谂肥佬黎做得更加多。佢有美国签收，你唔好理。收钱如果真系嘅，咁我恭喜佢啦，系咪啊？但系问题就系佢顶住嘅打压，去台湾做电视台、办报纸、做做网购，打压到苹果日报。同埋一传媒要卖盘喺台湾嗰边， 即係你話台灣係本土派，台灣嘅本土派唔想你外來嘅人嚟搞咁，咁亦都睇到同佢以前拍住相啦，拍住相嘅德強記啦，係嘛？同佢做發行啦，而家都投咗去《東方日報》咯，係咪啊？係嘛？跟住咧就曾經喺《東方日報》啊，同埋啊裏邊咧就夾張紙啊，就數啊黎智英都有。点解咁讲呢？每一次去出国都好啦，我都会出埠啦，冇出国咁巴闭。离开香港，咁我有阵时经过书店啊，七十一啦，我都会停一停嘅，睇下有冇书。因为最容易买到书嘅地方就系机场。咁有一段时间呢，就系嗰个李波事件呢，啱啱好呢，机场所有个书店转手停咗。咁啊，跟住咧就再开翻啦，冇以前咁多啦，但系都开翻啦咁。包括机场嘅七十一，咁我通常出去出边玩啦，咁啊通常系早机去晚机返啦。咁可能八九点之前啦，或者十点钟之前啦。近啲年纪咧，我冇办法买多本买多份苹果日报，唔系同佢宣传嘅，系真系买唔到。去七十一买。臨入閘之前喺優之良品隔離買唔到，似到未嚟呀未嚟，東方日報、星島日報、城報全部喺晒度啦，獨獨就係爭份蘋果。入到禁區裏面，下晝返嚟呀，點為之返嚟呢？就係搭飛機啦，四五點啦，返到嚟呢諗住喺機場咁呀，经过啦，经过出嚟啦，又再问一问啦，咁你朝头早冇买啫，咁你应该出咗闸口，咁啊搵七十一应该有得卖噶，冇一份香港第二大嘅报纸系冇，甚至咧你可以睇到好多工厂区啊嘅发行量啦，我唔知系发行定点啦。早唔知，譬如朝头早，我而家我网台呢度楼下间七十一，东方日报好多嘅，下昼四五点都仲有得卖，相对入得多啦。但系苹果日报只要你过咗九点半，你买唔到一份，唔知点解入咁少。咁照计应该入得多啲噶，但系冇。苹果日报好多嘢嘅观点我唔係好认同，但係佢係有佢嗰个代表言论自由嗰个价值喺度，每一个人都有。咁而家呢就成个蔡若莲啦，死咗个仔啦，抑郁症死啦，唔理佢咩原因都好啦，中国人死者为大，佢死咗就完咗噶啦，佢嘅人生。但系佢阿妈，有啲人话佢，遭天谴啊，乜乜咁喺度攻击佢啊，哎呀，你哋啲人啊，点样做学生啊，周树峰啊，你还知啦？你而家喺咧教育大教院嗰度啊，啊连呢啲咁嘅民主墙嗰度啊，连呢啲啊奚落人哋啊，梁博啊，乜乜乜乜乜啊，讲呢啲。跟住咧就成个政府加呢个建制派喺度声讨紧，连报纸呢两个，咪连大字报呢两个，咁唔知啦，未揾到系咪究竟系咪学生啦？咁就一片咧就出嚟，咁你即使或者学生咧出嚟讲任何嘢都啦，高官啊乜乜乜啊都喺度讲，喺度消费紧呢件死人事件。我唔理系民主派、港独又好、建制派都好啦，呢件事好无稽。点解咧？个主体系蔡若莲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傅振中啊最好笑啦，就帮佢改姓，好似我咁成日唔记得人哋嘅人名，成日改人哋嘅人名啦，就叫做余若莲。咁你连个人名都搞唔清楚，你出嚟搞？咁我哋喺网台可以啊，噏错更正啫。咁你呢啲冇噶嘛？系咪啊？咁你而家做紧咩咧？ 佢自己出嚟讲家庭发生咗事，希望大家唔好讲啦，俾啲空间我哋屋企人啦。咁最唔俾空间屋企人嗰个就係香港政府，就係、是、你啲大学校长，冇人比你哋更凉薄啊。点解呀？佢只不过粘咗张纸喺度话蔡若莲，当然我觉得佢唔啱，但基于言论自由我哋可以驳斥佢。但係咩叫彻底追究啊，马时亨啊，咩严肃处理啊，佢犯法啊，违反基本法啊，边一条边一条例啊，你咪拉佢囉，犯法要拉㗎啦。係咪啊？你而家喺网上公审佢嘛，第二你唔系只公审佢嘛，因为嗰个主体蔡若莲佢自己讲俾你听嘛，喂俾啲空间我唔好讲得唔得啊，跟住你哋啲人不停去消费佢嘛，将佢呢件事炒来炒去嘛，咪最卵凉薄咪你啲扑街囉。系唔系啊？边个最凉薄啊？人哋叫你收声啊，人哋死咗个仔啊，叫你收声啊，你班扑街，包括林郑讲乜嘢啊，你哋不停去消费佢，你有冇使乜捉住佢出嚟同你开记者招待会啊？讲言论自由，周树峰啲人话佢讲支那乜乜乜，好多时候双向㗎啫，你话佢我冇争边个啱唔啱，讲件事啫。我话我唔主张佢讲呢啲咁凉薄嘅说话，我都觉得应该嘅，人死为大。係咪闹蔡若莲系另外一件事，就唔关佢嘅仔事。但你啲人去指责嗰个人，我想问你啦，最简单系唔好讲呢啲，讲周树峰先，费兜得太远。佢话你知啦乜乜乜乜乜。啊！跟住你哋啲人咧就闹佢黐线啊，点样点样点样啊！你喺度恐吓佢啊！中文大学系中国嘅，你再讲我保证你翻唔到大陆，你而家咪恐吓人啊？喂，呢啲真系恐吓、啊！重案组有冇去啊？去调查？周树峰俾人哋人身攻击恐吓、啊，你净系将个焦点摆喺支那两个字？是咪啊？佢支那犯咗咩法？冇。未好似大陆咁啦，支那仲敏感词啦，冇嘛。冇即係容许讲啦，你唔好似大陆咁嘛，法例冇写嘅即係唔做得。我哋香港就係法例冇写嘅嘢就乜 Q 都做得。係咪啊？大陆就法例冇写就你唔做得。嗰班内地学生你嚟香港嚟中文大学读书，你就讲你是中文大学读书。点解你要嚟中文大学读书？因为你觉得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，你想嚟读书吸收下一个，即是见到一个国际城市的运作是点样，吸收你哋中国大陆冇嘅嘢。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仲系揸住大陆嗰度，你永远走唔出唐人街落嚟把托咩？周树峰都系嘅，新亚书院嘅创办人佢讲啊，前目就系文化抗共啊嘛。冇讲啱同唔啱啊，喺呢件事系你消费紧人啊嘛。讲梁博，天主教嘅人。你哋全部信耶稣基督嘅，公开烧圣经啦，点解呀？我唔理嗰个咩人，上帝摩西嘅时候要带领以色列人啊离开埃及，当时嘅皇帝啦、啊、有啲话所罗门王啦，佢唔俾你去，唔俾你出去，你哋我个奴隶。上帝将整个埃及人的长子全部杀晒啊！你唔好歌颂呢件事、啊， 啱唔啱啊？我想问你啦，同一个标准啊，同一个标准，我就系想问你，好简单啦。你嗰啲咁嘅中大校长啊，教育大学校长啊，马时亨啊，啊，我哋特区之首啊，林郑月娥你出嚟讲啊，评论下嘛。你哋话你哋基督徒嚟噶嘛，天主教徒嚟噶嘛？咁凉薄嘅一个上帝，唔系一个上帝，唔系凉薄啊！上帝直头系做咗啊，佢啊直头系一个极度残忍啊！个皇帝唔俾你走咗嘛，你做乜将佢嘅子民成所有嘅人啊牵及无辜啊，祸不及妻儿？你哋成日噏喺口噶嘛？佢杀晒埃及人嘅长子、啊，我屌你老母！听日就翻教会啦，星期日。佢问下嘛，天主教嗰啲嘛，喂你点睇㗎？如果佢话唔系呀，呢个上帝嘅神迹嚟嘅，我哋应该点样点样，你即时屌佢嘛。屌鸠啲教会，所有嘅翻教会都契弟，全部凉薄嘅人。你歌颂圣经仲要唱歌，所有嘅圣师都歌颂呢件事。每一个人讲嘅嘢为佢自己负责任。我而家唔系讲佢哋做得啱，做人只可以有一把尺。近期都好少屌鸠人㗎啦，因为呢有啲人呢屌都冇撚用。屌你老咩个脑分唔清呢个是非黑白同埋做人嘅逻辑。大量呢啲人。但係有啲事係要讲嘅。好似山景村屯门相思案，大家出嚟讲下嘛。个社会点解呀？你又有社会福利处，又有区议员，点解有两个人两母子死喺间度，仲要瞓贱褥，床都冇张，死咗呀？公开谴责个仔嘛，个大仔嘛，个大仔话嘛，佢大食懒嘛，唔攞综援嘛。中援养懒人嘛，呢两个英雄啦，唔攞中援啦，又唔去食物银行，出资咪两个监生两母子咪瓜咗咯，发臭咯。你哋啲人出嚟讲公开同情佢嘛，公开应该屌鸠所有嘅区议员啊，立法局议员啊，你当官㗎嘛。呢啲事仲大啦。个长子话㗎嘛，唔满意个父亲去接济佢嘛，好食懒做嘛。咁咪监生咪死咗两个人咯。公开谴责呢个仔嘛，个老豆嘛，你离咗婚啫。啱啱啊，你社会福利处做乜撚嘢㗎？个僆仔啊，你话㗎嘛，我哋香港九年免费教育，而家唔知係咪啦，定十二年，而家应该最少九年。嗰个僆仔几岁大就唔返学㗎啦。你学校社工是做乜 Q 噶？点样容许一个僆仔可以辍学啊？点解唔跟进件事啊？你哋嗰啲卖啰柚投共产党所好嘅，针对一两件事你可以讲，大头奶粉打压赵连海，凉唔凉薄啊？跟住嗰个高官当时处理呢件事停职，转头转咗闲职，跟住而家又再高升啦。大陆奶粉三聚氰胺，日日喺度讲大话，将人哋嘅嘢喺度数。近期啦，寻日啫嘛。是咪啊？我哋大陆嘅食物安全局定乜撚嘢啊？佢自己讲㗎嘛，我哋有四隻嘅奶粉呢，检测过呢就比日本奶粉好啊，因为呢日本嘅奶粉呢就含碘量唔够啊，我哋比佢好啊，佢嗰啲冇营养，人哋嗰啲唔系冇营养啊，因为人哋本身嘅奶粉系服务返日本㗎嘛，唔系諗住俾你走水货返嚟大陆㗎嘛，你冇同佢订过一罐奶粉㗎嘛，明智。咁人哋点解会咁啊，含碘量唔够啊，因为最主要就係因为佢平时食嘅物食物嘅 吸收之中已经的电量是高的嘛，所以咪唔使落咁多电咯。咁点知你中国人唔止缺电，仲缺钙啊嘛，缺埋铁啊嘛。言论自由的重要就好似我咁，我有支咪可以讲，咩都讲得。如果我闹人，我错嘅，你咪过位榜咯。有相关嘅法例嘛，系咪啊？每一个人做嘢都有嘅。呢一节讲到呢一度。